零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的声音。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手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中国人民志愿军15军29师的幸存者郑时文，用自己的亲身经历谱写的这支涌现出邱尚云等战斗英模的英雄部队在朝鲜战场的征战历程，为我们还原了在朝鲜战争第5次战役、上甘岭战役等的惨烈战斗中，志愿军战士用生命履行军人职责的故事。真实的笔触催人泪下。作者用自己在朝鲜百姓家里养伤所见及押送战俘等情节，引发人们进行战争与人之间深层关系的思考。纪实文学联播节目继续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心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 师里来的慰问团走后不久，随营干校的毕业分配就开始了。朝夕相处的同学各奔东西，没有料到的是，同学们一对对离开山村，我却一直没得到消息。作为一名待分配学员，混在一群留守后方的女生中间，我有些惶惑不安。一天傍晚，通讯员小周跑来找我，说张彦文同志要和我谈话。张彦文住在村中的一家小院里，黄土砌成的泥墙有些破落了。小周推开院门，把我带进屋，只见张科长坐在一盏行军马灯前，神情专注地记着什么。他见我进来就停下笔，招呼我直接坐到炕上，态度和蔼亲切。科长看着我，嘴角挂着微笑，他向我宣布，按上级指示，这次毕业分配决定不让你下连队，而是留在师部，分配到军务科当战勤工作员。看到我有些困惑，科长就从鼓鼓囊囊的把搭子里取出一个纸包，打开是一沓空白信封和信纸。他说，这一沓信封信纸是王新政委派人专程从师部送过来的。王政委说，这些物件非常珍贵，是29师出动国防离开四川时，后方留守处的一个卫生员交到师部来的。听说是卫生员，我一下猜到是谁了，但张科长没注意到我神情的变化。他接着说，卫生员报告，这是一位赶来为儿子送行的母亲交给他的。这位母亲没有追赶上队伍，特别嘱托留守处的同志要将这沓信纸、信封和邮票转交给他在前线的3个儿子，叮嘱他们要记得给娘写信。张科长的眼睛里泛起点点泪花，他说， 部队经过调查，我们知道这位母亲就是你娘。你娘把三个儿子都送到部队，送上了朝鲜战场。你三哥郑石聪过去是学徒，现编入我们师87团三营九连当战士。你四哥郑石敏过去是印刷工人，现编入47军当了机枪手。王新政委命令把你留在师部，并特别交代就分在军务科，要我带在身边，负责保护你的生命安全。师长说，郑大娘是我们志愿军的母亲，我们有责任确保三个兄弟中至少有一个活到胜利，要活着回国给娘养老送终。我抱着娘带来的那堆信封信纸，想象着她追赶部队的情景，抑制不住内心激动，竟然嚎啕大哭起来。科长抓住我的手腕，一把将我揽入怀中。从这天起，张科长就一直把我带在身边，如同亲哥哥一样关照我，教育我。29师军务科设在一个农家大院里，这地方原来是一个车马店，院门外有条大路直通向白雪皑皑的原野，院坝里面相当的宽敞，进进出出的车辆翻起残雪，把院子搞得一片狼藉。当时我军配属的汽车很少，部队运送物资主要还是靠骡马大车。军务科的战勤值班室设在东厢房里，从四川来到东北实在是受不了这里的寒冷。我们用厚厚的草帘子捂盖着窗户，点燃了两盏马灯，让他们通宵燃着，照亮这个昏暗的大屋。马灯下面摆着一张长条桌和两排粗木凳子，屋子的中间是老乡用土坯盘成的一个灶台，燃起熊熊的炉火，烧得人暖洋洋的。这一段时间朝鲜军情发生了变化，1950年12月22日，美军第八集团军司令沃克将军死于车祸，志愿军面临的新对手叫李奇微。在沃克将军摔死前，他的指挥才能已在华盛顿引起争论，特别是他不战就放弃平壤的做法，被称为是朝鲜战争中一次最重大的战术失误。争论的结果是杜鲁门总统启用了当时已经担任了美国陆军副参谋长的马修·李奇微上将接任沃克。李奇微是美军里面少有的中国通，他1917年从西点军校毕业后，曾在美国驻天津的第15步兵团当过副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先后担任美军第82空降师师长和第18空降军军长，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功显赫，是一个很难对付的家伙。李奇微一到朝鲜前线，就调阅了所有作战资料，仔细研究志愿军的作战特点。他发现志愿军第一战役从1950年10月26日到11月2日展开大规模战斗，历时8天。第二次战役从1950年11月25日激战到12月2日，历时8天。第三次战役从1950年12月31日到1951年元月8日，也是8天。他恍然大悟，因为受到后勤补给能力的限制，志愿军的攻势最多只能延续8天左右。他因此提出了著名的一星期理论，就是用磁性战术想办法拖住中国军队一个星期，诱我深入，待我军粮弹消耗殆尽时再实施强大反击。从1951年元月15日开始，李奇微开始运用磁性战术来对付我军，指挥联合国军沿南汉江西岸至水源一线向我军发起了猛攻，攻势凌厉，造成了我军很大的伤亡。我军发起反击，横城反击战 打得韩国军团落花流水，但底坪里一战没把美军的硬骨头砍下来，我军的弱点开始暴露，军情也变得紧急了。彭德怀司令员急电中央，要求第二轮作战部队星夜兼程，火速驰援前线。 四川解放时，他只是县中高二的学生，好不容易考上西南军政大学，朝鲜战争爆发了。500名军校同学被补充进29师，开拔前线。郑家三兄弟都上前线，部队首长对此特别指示，将最小的一个留在师部，争取三兄弟中至少有一个活着回国为老娘送终。不为人知的战场细节，催人泪下的生命赞歌，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 上级军令频传，29师也厉兵秣马，抓紧备战。我那个时候刚进军营，张科长协助师长调动军务，没时间搭理我。但他交代科里的几个老参谋主动关心我，辅导我尽快熟悉战勤业务。因为要负责保管军用地图、作战文书和随身携带的部队实力统计表，还给我配发了一支德国制式的手枪。科里老同志讲，这种手枪在一线部队只配发给连长，我听后好不得意。刚到科里，无非是学做统计报表，背诵部队番号、首长姓名，熟悉部队装备和弹药数量，学习识别和标记军用地图。我们那个时候用的是日本军用地图，上面标注的是汉字。比较有技术含量的是向老同志学习用计算尺求分化，用望远镜观察敌人方位。主要的时间是在战勤值班室里面见习，正式的值班还是由其他的参谋轮流担任。有一个四川女兵和我一起分到军务科，她叫张林，身材高挑，比我年长几岁。本来女兵大多是留在后方的，因为张林是大学生，能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而且身体也比较结实，上级特批把她分到师部了。我们除了见习战勤业务，科长还要求我们发挥特长，注意收听敌人的英语广播，每天都要把收到的重要信息记录下来，写进当日的战情通报，报给首长。张科长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成立了，我们志愿军再也不是土八路了，虽然我们的装备与敌人比起来要落后很多，我们是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敌人作战，但是我们一定要在知识上更好地武装自己，与敌人拼知识、拼智谋、拼胆魄，把我们一切能够调动的积极因素都充分调动起来，最终战胜敌人。科长说，这也是军师首长的意思，是毛主席和彭德怀司令员的思想。我们这些学生兵和科里的老参谋比较，他们确实有实战经验，有过硬的军事技术，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文化都不高，更不懂外语。一天，张科长把一个朝鲜族男子领进值班室，他兴冲冲地把我和张林叫到身边说道，小张，你念过大学，外语好，小郑有外语基础，口齿也比较清楚，今天交办一件紧急任务给你们。原来他要我们把50句日常战地用语的英语和朝语用汉语拼音标注出来，然后赶制成2份战备手册印发部队。其中英语手册由张林来做，朝鲜语手册由我和他刚领进屋的崔永亨同志完成。终于领到了一件像样子的任务，我非常兴奋，当即对比着那50句话 请老崔用朝鲜语念，然后一词一句的跟着对口型标汉字注音。例如朝语打招呼，喂你好，我们就音译成有包西药，或者安年阿西米嘎，谢谢译成考马什米达，对不起译成嘴松哈米达，前方有美军吗译成后呸米归伊斯米嘎，又如喝令敌人不许动立即投降译成萨拉翁基可寂寞了。如此反复的练习矫正，我俩终于摸索琢磨出了一本朝鲜语手册，然后铺开蜡纸，工整楷书，开机油印，装订成册。短短三天，把600份朝语手册印发全师。张科长举着那本沁着油墨味的手册，细细核读，然后高兴地拍拍我的脑袋说：“小机灵鬼，还行。”那天下午，我跑到大院后面的树林，手捧着自己编制的手册，像一个大翻译家心疼自己的孩子一般大声诵读：阿玛尼五伦迪伦中古英明基文滚，意思是大娘，我们是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波西又阿巴东里伊斯米嘎，老乡前面有村子没有，耿迷臣长棍门森，今日成将军万岁，那能朝森马尔马伦帕乌吉茅台斯密达，我的朝语懂得不多，请原谅。正在我孤芳自赏的吟读时，张科长冷不丁地站到背后说：小郑，你说这萝卜有耳咸吃的英语是个啥意思？我听得一头雾水，请他再念一遍还是听不明白，只好傻站着。那你用英语向鬼子喊话，喝令他们举起手来怎么讲？张科长问道。我未加思索地回答了，他半是满意半是欣然地摇摇头，又问：你再听听，这撒网的爱总得开耳油，是不是喊投降吧我不杀你的意思？我差点忍不住笑出声来，当即用英语更正：好啊，妙啊，那你再听听，这海参穆尔和麦克阿斯是他妈美国老大总统和那位在朝鲜战场上被我们打得狗血喷头的大将军吗？这是些什么玩意儿？这张林大学生搞出这么几句英语教材，让咱们的战士学了，到战场上去搞火线喊话，能够瓦解敌人吗？除了美国人不懂，英国人不懂，世界各国都听不懂吗？简直是开国际玩笑。我赶紧为张林打圆场，其实张姐编的这个小册子大部分配音还是比较准确，就是有些笔误，改过来还是可以用的。况且到了战场上，尤其是面对俘虏，敌人在我们枪杆子的威逼下，即使我们的英语说的不标准，他们也得认真听，而且还可以手势表达，怎么也能整明白的。您就不要再批评他了。科长爽朗地笑道：哈哈，你张姐张姐的喊得蛮热乎的嘛，好吧，听你的，不批评他了。但是他编的这个小册子必须重稿，你立即去找敌工科的同志帮忙，3天之内做好发下去。张林到市政治部去对敌工骨干做英语培训了，他就不参加了。 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讲述了一个学生兵在朝鲜战场600天的真实遭遇。第四次战役，第五次战役，上甘岭战役，年轻军人的青春与战争相伴，初恋在枪林弹雨中萌生，友谊用生死鲜血来浇灌，却都在残酷的战火中化成灰烬。但信仰与责任由此而生。纪实文学联播节目正在为您播出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 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心历记。 1951年3月16日，29师从河北内丘出发，乘火车经丰台、天津、沈阳，于20日夜里到达中朝边境的凤凰城，在军事重镇安东的附近。我军那个时候保持了很好的民主传统，部队一到集结位置，师里就发动全体指战员展开了对敌斗争大讨论，分析敌情，提出好的建议。这次大讨论的焦点就是怎么破除李奇微的一星期理论。同志们一致认为，问题的关键是部队的后勤保障。我军当时的运输工具实在太落后了，运输效率很低，部队的所有装备除了战士们身背肩扛，就是骡子驮马车拉。29师后勤编制上有一个完全用骡马大车组成的辎重连，一个民工担架营和一个卫生所，每个团配一个担架连。师后勤甚至还专门配备了一个手推车牌，卫生所的药箱由专门配备的挑运员负责，药房由几匹骡马驮着走。我们就是用这么一支庞大的落后运输队伍，坛坛罐罐、婆婆妈妈的家事，来与现代化装备武装到牙齿的美军作战。一天傍晚，张科长把军旗员侯英杰、通讯员周建英和我叫到一棵大槐树下，然后指着树上斜挂着的一杆大秤，让旁边的战士把我们三个人用绳索齐腰拴紧，分别挂上去称，用我们四川乡场上称猪的办法称起了大活人。侯英杰是个彪形河北大汉，身高超过1米8，长得像一座铁塔，负责掌管29师的军旗，曾在解放战争千里跃进大别山时高举战旗率部队横扫敌阵，是师里的战斗标兵，被战士们亲切地称为侯军旗。他一吊上去，秤杆就高高翘起，旁边的战士大声喊道：168斤。周建英中等个头，是29师在大别山上招的新兵，湖北人，长得精瘦精瘦的，是科里的通讯员，体重是120斤。轮到我吊上去，旁边人一阵哄笑，一个怪声怪气的声音喊道：92斤。张科长站在旁边若有所思，他掏出本子记我们的体重，然后把我们叫进屋，要我们把单兵行军作战装备全部配置上身，再重新称过。同志们见他认真严肃地记录着，都不敢再开玩笑，也开始一件一件认真计算起来。按要求，每名战士为抵御朝鲜冰雪严寒，除穿戴厚重的棉军服、棉大衣外，还要带上棉被褥和灰线睡毯各一条，防水雨布一块，苏制762式步枪一支，子弹120发，手榴弹8枚，挖掘堑壕掩体的十字镐1把，另外还要带23天的口粮，也就是炒面、水壶、挎包、6个急救包、2公斤咸菜、3公斤牛肉罐头、1公斤食盐、2双布鞋、2双胶鞋、1双黄球鞋和2套内外衣裤，单兵负荷达40公斤以上。为了支援朝鲜人民军，上级要求每名战士为他们捎带1周口粮。问题在于，战士身体素质各不相同，在长途急行军状态下，他们背得起这么多东西吗？张科长挑选我们3个不同重量、不同体质、不同地域的人出来做实况测试。他命令由侯军旗带队，我们3人按上述配置连夜赶往30公里以外的87团团部签到，然后原路返回，明天上午10点以前交差。 虽然已是早春时节，树枝也开始吐出了新芽，但呼啸的北风仍在咆哮，残雪未消。我在侯军旗、小周两位战友的带领下，脚板翻飞，一边喘着粗气，一边往前赶。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报告文学《穿过硝烟的军列》，一个学生兵的朝鲜战场亲历记，作者郑时文，演播傅成，编辑天时，制作丁力。感谢各位收听，也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电台新闻广播，中波88千赫，调频10.6兆赫， 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欢迎5点继续收听。